肥柴老黎，屌你老尾！一个烧药丸，屌你老母！一个郑经寒，三大撚人啊，又出到私信啦，屌你老尾真系！然后个个自以为自己好撚有江湖地位，搞风搞雨，屌你！ 喂，你讲咩啊？你个冚家铲！ 你真系大镬，我真系准备着。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 HKP 一百八，好特别，我系烧药丸。 我是郑经寒， 我是肥佬黎，撑呢班后生仔。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发。 咁好啦，即係其实嗱，讲返啲离地少少嘅嘢啦，唔係离地嘅，其实有啲嘢都相关嘅，我哋讲美国啦。咁即係其实呢个呢就好似琴日就呢个阿林恒志寫篇文，就话相亲银行生意兴隆，生态有变，楼价平衡。点解呢？咁即係其实佢就话，即係原来美国人呢就而家開始越嚟越多咧，就其實係都係老豆老母咧就俾錢首期嘅。喂、咁其實美國咧即係首期應該唔會好多啊，因為其實嗰陣時即係點解會有次案咧，就係因為喂有即係好多時候都係十成即係為零按揭啊，即係一嚟嘅工噶嘛。 同埋佢啲樓唔貴噶，美國啲樓十零萬美金到三十零萬美金都係 house 嚟嘅咯，已經即係當然你要住遠少少啦，另外買架車啊，方便翻工放工啊，可能個零鐘咁樣揸車。 嗯， 但係嗰啲樓唔貴喎，使乜仲靠即係雙親喺度頂啊？ 嗯，但係佢篇文好得意喎，即係除咗呢一樣嘢之外咧，佢仲講係越嚟越多後生仔咧，越同老豆老母住埋一齊，但係呢個係美國傳統 嚟。講翻佢就話，即係十八至到三十四歲，三十四歲啊，記得係 嚇 啊，即係三十四。 大唔大過你兩個啊？ Exactly 啊，唔係仲我係 Refinity Wing 啫，我 Refinity Wing 阿龍都係 Refinity 嘅 Wing 啫， 咁就係話，如果你話即係同老豆老母住咧，原來呢個 Wing 裏邊咧，其實都有30%嘅， 哇唔少喎， 唔少㗎，咁即係你以前我哋成日聽個講法就係話，即係美國佬或者係鬼佬都好，即係如果你僆仔咧大過咗咧，會攀佢出屋企㗎嘛，係咪？喂，而家唔得，會唔攀得？大佬真係完全係冇咁嘅社會基礎，真係會死嘅，大佬。 連美國都係咁，呢個我覺得奇怪。第一，佢啲樓價又唔係好高，因為地大物博，係咪？周圍起樓都得。 嗯， 系咪？ 咁佢个讲法就系话，因为佢嗰个叫做系楼价嗰个升幅，其实系越嚟越即系超越嗰、那个即系一般人嗰、那个即系负担水平啊嘛。但系即系你美国其实唔会好高嘅啫，老实讲，即系你北美嚟讲咧，你首选嘅你讲温哥华啊，即系一啲即系好。受歡迎嘅移民國家，唔係移民城市啊，因為其實有好多即係香港人又好，大陸人好，即係其實係炒高咗嘛。咁、而即係舊年唔係即係好似年頭啦，係咪？好似我見到 Economist 都出咗一個即係研究，就係話即係原來咧，即係其實香港咁啊，梗係大鑊啦。香港嗰個樓價係入息中位數嘅17倍啊嘛。 嗯， 咁而即係北美嚟講，北美嘅温哥華其實都好高嘅，但係原來你高你估係幾多倍啊？ 12-13到啊！ 你讲年薪嘅17倍系嘛？ 入息中位数，即系家庭入息中位数，即系楼平均楼价系即系平均家庭入息中位数几多？ 年薪 系 唔好计月薪 系 吓，即系例如话平均香港入息中位数系10,000蚊，即系一年系12万， 系 十倍120万， 唔系而家香港系17倍啊， 17倍咪？一年咪最少系去到200几万咯， 系啊，好大镬！ 200几万你买到咩楼啊？其实 17年系唔食唔住啊， 系买首期咋？ 系 ，OK， 啊唔系买首期嘅楼，咁你买首期仲大镬啦！如果你就系首期嘅话， 系啊， 系咪？咁但系你原来温哥华叫做系即系全球嚟讲咧，叫做系十大或者系甚至唔知排第二第三都好啦，但系原来佢都系6倍嘅啫，其实系。 6倍好正常 啊！但六倍喺北美嚟讲已经系好多噶啦，已经好高噶啦，已经系 俾首期啫系嘛？ 唔系首期， 楼价添啊！ 系楼价，即系你自己，即系你毕到业出嚟，你6年唔食唔住就买到楼噶啦！鬼佬嚟讲，即系温哥华嘅地方， 甚至仲系俾香港人系走去炒楼嘅地方。 系啦 ，OK。 如果你正常嘅健康嘅， 你差唔多系四五到嘅咋？ 唔系你负担唔到，会唔会有一个原因就系话，喂，你计一个收入，你唔系计一个净收入，而系计一个税后收入呢个问题。咁、你因为即系你讲美加呢啲地方根本个万万税嘅国家，喂，我已经俾即系政府鋸咗30%。 系啦， 呢个 就系税嘅问题啦。 吓、 啊，即系而呢一样嘢咧，喺美国嚟讲咧，甚至乎欧美都好啊，其实系相对香港嘅问题就系税嘅问题。 嗯， 所以其实我哋会觉得好奇怪就系话，佢哋冇高啫，咁但系问题就系话佢哋可支配收入系少啊嘛。咁、变咗就系话佢哋有同我哋同样嘅情况，虽然个原因唔一样都好，但系咧最后结果咧就系、其实嗰啲后生仔咧越嚟越迟去辞熟啊，同埋有一个独立嘅生活啊，系嘛，即系咁样样。你其实你见到即系伦敦人仲 Q 惨啊！伦敦人你除咗黄即系除咗大陆人之外，佢啲俄国佬咧系好 Q 多啊嘛！早几年系，咁但系而家当然系少咗好多啦。而家俄国唔掂啊嘛， 咪大陆佬咯， 吓咁而家咪变咗大陆佬咯。咁即系其实你见到就系话我唔知呢个系唔系即系其实上一代叫做系即系又系，因为而家好多人都咁讲噶嘛。 秦超嗰句，即系一代人就赚咗四代人嘅钱，你 就透支咗咧几代人嘅财富，咁啊令到咧即系而家啲后生仔咧就咁 Q 惨啦， 要还债。 咁同埋有一个末日心态啦，系咪？咁、但系就咪变咗有啲人就系话，屌，即系喂，要重夺未来咯，系咪？即系好似清夺啊呢啲咁样，即系其实咪走出嚟啊，咪应运而生。 所以如果你客观分析翻呢个问题，连美国啊啲欧美国家都系发生呢啲问题嘅话咧、其实呢一个嘅楼嘅问题咧，已经变成咧系政府嘅一个好大嘅负担。 系啊， 因为点解咧？你能够 tackle 到呢个问题咧，已经系基本上解决你政府作为一个。政府嘅责任嘅绝大部分， 但系问题你例如香港咁样，喂，楼系政府最主要嘅收入来源，同埋呢个政府嘅维稳工具嚟噶嘛，喂，你要佢解决呢一即系呢一个问题，首先一样嘢，喂，佢要做嘅就强硬咁样去对付啊，即系四大家族先啦，系咪先？ 做唔到咯。 唔系咯， 做唔到嘅。所以头先你话17倍，我计一条数200多万，你讲系楼价啫噃。其实唔好多嘅啫，同埋我唔知你200多万你买啲咩楼啊哥。 咁但系你个大前提唔食唔住啊嘛，但系好多人都其实 搬咗去边先，仲有200多万嘅楼价嘅楼，喂大佬而家真系几难搵个200万嘅楼啊。 唔系你好似阿昌昌啊、金英嗰啲，喂即系佢交完租之后剩翻丁丝咁多，佢话唔好听买个包都唔够。 所以有时候我冇谂错嘅，即系我唔敢话呢啲叫小龙 DNA， 但系咧即系香港人。絕大部分嘅人都係造就咗呢個樓市，因為點解呢？如果我哋大部分嘅人，好似例如美國人咁啊，已經係啦，其實佢主要嘅人唔係一定係業主嚟噶嘛，佢嘅社會嗰個構成，業主嘅比例唔係你哋想象中好似香港咁高，或者大家期望唔係好高，我寧願租樓算啦，因為點解咧？佢可以 mobile 啊嘛。 系咯， 我哋走嚟走去嘛，我今日喺呢个加州做嘢，听日可能喺呢个纽约州做嘢，都得噶嘛。咁、你就对嗰个房屋个需求咧就冇咁高啦。所以你唔好话错咧，我记得我睇到呢个花生 group 俾人话，唔知租新定系边个讲啊？就话香港人呢个系小龙 DNA 嚟噶嘛，确实系有噶。外国嗰个置业嘅比例咧，唔系你想象中咁高。因为第一你租层楼同埋买层楼咧。嗰、那个分别唔系太大，但系呢个都唔系最重要，最重要嘅就系咧，我唔会因为买层楼咧，系变成一个投资嘅工具嚟咁，我即系一个自用嘅价值嚟咁。 会唔会系一个即系佢哋每个唔同地方嘅管治思维唔同？咁因为你例如讲紧美国又好， 唔单止系管治思维嘅问题，我觉得同地理系有关。你炒唔到啊？ 唔系啊。点解我要回归翻？我要强调管治思维呢个 point 就系点解炒唔到，亦都系一个制度嘅问题啊嘛。你例如讲紧美国又好，德国、日本都好，佢哋系收炒楼税噶嘛， 资产增值税嗰啲叫做。 同埋我哥唔系咁啊嘛，佢 culture 唔系咁啊，佢唔会系即系。喂，即系我边个话斋？喂，佢哋系咩噶嘛？佢哋唔系游，佢哋游牧民族嚟，佢哋唔需要即系佢固定嘅地方嘛，大佬啊！咁呢个你话即系可能同 DNA 有关啦。即系其实你香港人，尤其系港女，其实真系冇层楼系即系完全系。 我而家发觉咧，即系我唔系你嗰个世代嘅人啦，系咪？ 系。 喂，原来沟港女唔困难嘅。 吓 吓， 有层楼啊得噶咯，扑街屌！ 唔系，你搞错喎。早排唔知嗱。就係琴日啫，然之後有人 po 出 post 就係話，你就算有層樓咧， 原来港女都会夹嘅，因为得个200尺就喺度屌啦，就系话，唉，唔知即系唔知上网喺度讲啊，唔知嫁唔嫁俾佢好啊嘛。 系啊，唔系嫁住先， 系嘛？ 佢嗰个嘅结论就系、是，咁、你有， 因为你上咗楼嘛，你似阶梯啊嘛。 佢话有200尺，咁要住先咯，咁嗰种待住先心怀思维啊。但系你又好奇怪地，咁你又食羊肠 啊？系咩？ 羊肠基本上都唔系买楼嘅， 系啊， 系咪？羊肠基本上嚟得嗰啲都系游牧民族嚟嘅啫， 即系游牧民族， 嗰啲喺街头里边流浪嘅人嚟嘅啫，系咪？唔系老实讲， 系 即系话说回来， 系 食下羊肠就 OK， 系 真系同人哋一生一世一定唔会啦，即系人生一个经验 系 好重要，就唉，我沟个鬼仔， 系， 系咪？不过 俾沟俾鬼仔沟过啫， 留翻炉炒花生讲啦呢个，留翻听日，我听日再讲 吓。咁啊，即系其实嗱，国际嘢仲有少少嘢讲嘅。咁啊，即系其实咧就嗱，呢个礼拜咧就见到就系话有两个，即系一个 potential 嘅女总统，就其实嗰个机会都相当之高嘅。 希拉里同埋蔡英文。 嗱，如果你要称嘅话咧，即系蔡英文当然个机会大好多啦，系咪先？即系你见到国民党，你仲有啲咩 contender 咧？ 冇 系咪冇噶咯？ 朱立文 系嘛？ 朱立伦啊 ，sorry， 朱立伦，即系呢个新北市市长啦，系咪？咁啊，即系其实呢个已经系即系已经谂咗好耐啦。咁但系如果你话你讲即系呢、這个你讲蔡英文同埋希拉里嘅 case 好唔同嘅，因为蔡英文咧佢自己本身其实佢喺党内党外都好啊，真系冇一个叫做系一个对手嘅。喂，就算你雞扒妹出嚟選都好啊！我相信雞扒妹係最有力嗰個咧。 唔係啊嘛，你喺度亂吹嚟粉吹。 唔係啊，即係純粹打個比喻嘅啫，即係話佢民進黨裏面咁，因為佢上次雖然選輸咗，但係個表現咧都唔差。咁亦咁，如果佢今年係再接再厲嘅話，會俾多個希望人。 唔係而 suppose 我覺得即係喺民進黨裏面嚟講係最有政治能量嗰個叫做係謝長廷啦。喂，但係謝長廷你而家見到佢都即係 謝謝地 謝曬啦，已經係甚至乎翻埋大陸祭祖之後都嚇 咁但是民進黨，我覺得佢今次要穩勝咧，都要咧重新就呢一個嘅台灣定位嘅命題， 尤其係對中國嘅問題。 冇錯， 即係 台灣嘅定位同埋對中國嘅政策咧，要寫清楚。 係， 否則咧，你仲係揸住以前嗰套咧，你只係攞到16個支持者嘅啫。因為點解咧？上一次其中一個輸嘅關鍵，除咗馬英九嘅老婆周美青之外咧，另外一個因素就係咧，阿爺係動員一啲台商同埋佢嘅家屬。佢員工嘅家屬咧，係全部撲翻去台灣投票啊嘛。嗰下 swing 係嚟自嗰度嘅。即係話，如果你要先保本，再贏翻轉頭咧，你係要令到嗰班契弟中間嗰班人，median voter 係 swing 去你嗰度。咁呢個就技巧嚟噶啦。你既可以保持自己一啲激進同埋本土嘅群眾，亦都能夠攞到一啲穩定嘅票。咁所以咧，民進黨係要諗一個問題，就係點樣可以安撫呢班人嘅信心。而中國政策就係問題嘅核心。 同埋佢而家即係佢舊年之後嘅太陽花後世代啦，即係其實都即係普遍係對國民黨係非常之厭倦啊嘛。而國民黨到蘇花嚟講，其實佢都仲未係有一個叫做係認真嘅改革又 冇嘅。國民黨呢個政黨咧，同共產黨係孖生兄弟嚟， 係嘛？ 揽住咁多党产，咁你谂下啦。 由头到尾，其实佢两兄弟好似， 系嘛？ 所以咧，你真系台湾人嘅话咧，你都唔会走去投国民党。除咗啲既得利益者，真系相信过去嗰几十年嚟，国民党对台湾经济有贡献嘅。 或者系世代之争咯，即系其实啲老屎忽都仲有个大中华情意结，叫做系仲会投呢个国民党。但系问题就系话，呢近呢几年嚟咧， 冇乜啦。 即系你话支持台独嘅人又多。即係越嚟越多啦。第二就係話肯承認自己係中國人嘅人咧，即係其實我哋都講過啦，係得翻3% 嘅啫嘛， 越嚟越少。 即係你大中華情意結咧， 冇乜嘅，冇乜嘅， 好撚大鑊。 喂，唔係你哋講咗咁耐咧，就其實唔單止話台灣第一，即係或者華人社會裏邊第一個女總統咁簡單。呢即係嚟緊呢一個選戰，甚至係台灣人重建翻台灣人呢個身份嘅一個機會嚟嘅。因為你透過呢一樣嘢，要重新審視翻呢個台陸關係。喂，重新再審視翻，喂，台灣人是什麼？ 喂呢喂透過呢一樣嘢先至係做一個民主更再鞏固嘅一個工程啊嘛。 所以其實佢要建構翻佢嘅整套論述嘅，因為民進黨經過咁多年嚟咧嗰個演變咧，由即係最初黨外嘅反對力量，反對國民黨嘅一黨專政，到後期咧係期望係自決，因為台灣嘅決議文，台灣前途決議文係自決嘛。咁呢度你一定要令台灣人民放心，就係、是、究竟我執政嘅時候，我會點搞？同埋你要 consistent。阿扁嘅問題在於咧，佢係飛嚟飛去嘅。你諗下，佢最初當選嘅時候宣布三不一沒有，跟住就 fit 嚟 fit 去 ，fit 嚟 fit 去。有一次我同事同我講，其實台灣即係、就是、面對美國。面对台湾呢个问题嘅时候咧，都好头痛。 其实 阿扁其实咧，某程度上咧系美国佬都送佢一程。因为点解咧？当佢会见美国佬嘅时候，执政咗咁多年啦，佢就话：喂，我冇话阿扁讲啊，我冇话要台湾独立喎。但系跟住美国佬咧 show 晒啲 documents 俾佢睇，嗱，你整入个乜？你 fit 嚟 fit 去啊！即系你成日都讲下咋，成日都讲下 台版王毓民。 是啊， 但问题就是话，其实佢将台独其实系纯粹攞为即系 政治操作， 政治操作嘅一个政治资本嘅一个上升阶梯啫嘛。唔系，但系因为其实有，我记得阿谭波都讲过啦，其实有啲即系民进党嘅元老其实系好不满啊，即系陈水扁去即系系咁喺度讲台独噶嘛。因为其实你 因为佢冇牌打， 唔系问题唔系咁， 佢冇政治牌再打。 唔系当然。但問題就係話最大鑊嗰、那個後果咧，就係令到咧本身已經係台獨嘅台灣啦，即係本身已經係獨立嘅台灣啦，即係其實你不斷咁樣講嘅時候，你反而 矮化咗佢， 係矮化咗佢啊嘛，係咪？即係所以其實你係好奇怪嘅，即係呢個亦都係好吊詭啦，即係係咪？即係你起碼見到就係話香港邊啲人最中意講台獨港獨啦。其实偏偏系即系其实系令系俾一个理由俾共产党啦，矮化你香港噶嘛， 同埋打柒你咯， 啊打柒你啊嘛， 打镬你嘅咋，系咪？当你未有实力嗰阵时候，喺度乱吹， 唔系实唔实力？本身香港系已经系高度自治噶嘛，点解系要讲个理由系俾一个危机感俾共产党去？即系搞咩反港独法又好，即系乜 Q 嘢，即系呢个咩国安法又好，去矮化你咧？ 唔系你而家咪玩到，甚至美国政府、国务院嗰度都要出份报告，要重新嚟去审视香港嘅独立性咯。 唔系，我觉得咧，如果你真系蔡英文嘅话咧，既然你嘅胜负关键系中间选民嘅话，同埋你都知道台湾人。都是希望維持現狀的話，你就講翻民進黨過去由九十年代開始講的論述啦。我哋從來都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我哋為咗台灣人民的幸福，我哋要繼續咧係維持而家呢個現狀。咁你就安撫到班群眾。因為點解咧？我都不厭其煩再重複一次，你宣布獨立的話，美國佬未必會撐你噶。係咪？第二，你挨唔到好多日嘅咋？你挨咗几日啦，阿哥？同埋你系会制造不稳定因素啊！所以陈水扁嗰套咧 ，it doesn't work。已经对台湾人民嚟讲咧，已经系厌倦啦！你搞啲政治花招，一时一样，一间又三不一没有，一间又主权独立嘅国家，一间又搞呢个台湾人民可以自决。咁你真係讲乜呢？ 就好似碌撚咁样喎。 唔係呢个问题係你台湾即係你做咗个政权交替之后，你本身要问咗一个问题係身份认同危机嘛。台湾人是什么呢个问题嘛。 台湾人就是台湾人。答完囉。 係啊。 係咪只要我系一个维持现状嘅主权独立嘅国家。我无谓冇咁嘅风险。 其实香港都要处理呢个问题喎，但係你见到即係大家曾经投放嘅希望嘅嗰嘅泛民嘅白鸽。喂，其實都有台灣呢一個例子俾你睇，你應該要點樣做咁，但係好似冇學過嘢咁樣。 冇啊，即係泛民嘅處境係更困難啦。因為你係冇執政嘅希望嘛，但係你有執政嘅幻想。當你冇執政嘅希望，你有執政嘅幻想嘅時候咧，你同啲港鞋有乜分別咧？係咪？即係我哋笑緊嗰啲港鞋啊。其實泛民啲老鬼。都系同啲僆仔一樣啫嘛，明明溝唔到條女，靚女嘅，你夾硬去， 嗯， 又唔知自己咩身份咩地位， 嗯 ，P K 咧， 嗯， 死梗嘅， 嗯，唉，所以真系其实系，唉，唔知讲咩好啊，唉，咁啊，系咯，节目到今日即系都差唔多啦，唉，咁啊，下个礼拜再见啦，听日再听呢个露炒花生啦， 唔系听日，系 后日，听日录音，听日录音，就与未来对话，系嘛， 好， 系好 ，OK， 拜拜， 拜拜。